冷咖啡离开了杯垫，我忍住的情绪在很后面。冥想挽回的瞬间，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。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是台下的你们的尖叫声。回忆的画面在等着秋千梦开始不甜。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，又何必去改变也错过的时间。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，想象你在身边，在完全失去之前。干你们，我忍住的情绪在很后面。拼命想挽回的从前，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。一二三